好多專家都俾到好多意見我哋，就係、是、去到而家咧，我哋香港嗰個情況同我哋喺第五波前咧個情況都幾大唔同，係因為而家香港嘅情況就係、是、第一，我哋都好相信有大部分市民咧係有一個感染後嘅免疫。第二咧就係、是、我哋相比喺幾月之前咧，我哋個疫苗接種率咧係高咗好多。當然啦，仍然都有部分市民係未打針嘅嚇。呢兩樣加埋一齊咧，係可以令到我哋香港咧儘管可能有個個案上升嘅時候咧，頭先我所講嘅指標咧係冇大變化嘅嚇。呢、這個我哋需要留意住嘅。但係仍然有另外一方面我哋需要睇咧，就係、是、究竟個病毒株係嚟緊嘅時候有冇變化到嚇？如果係仲係 Omicron 嘅話，我哋相信個情況係差唔多。所以我哋現時都好留意住個外防輸入，就係、是、如果外防輸入咗一啲新嘅病毒株，可能對於香港嗰個傳播會有好大嘅唔同啊。咁所以我可以分享到就係我哋要睇住好多唔同嘅一啲指標、唔同嘅情況，而去決定咧究竟有冇需要改動我哋嘅防疫措施。咁但係至今我哋而家睇到啦，儘管我哋嘅個案現時都係膠着喺300宗嘅個案水平啦，但係現時喺醫院上我哋見到嘅指標啦，我哋揾到喺本地個案係一個 Omicron BA.2 呢一個情況咧，現時都係穩定嘅，咁所以我哋仍然都可以用咁嘅情況繼續觀察住。 我哋問最後一個問題， 各位男士，各位。本港今日係新增329宗新型冠狀病毒嘅確診個案，包括31宗咧係輸入病例。過去一日再多4名患者離世。喺輸入個案方面咧，有10宗係喺抵港嘅時候已經發現陽性，另外有19宗咧係喺檢疫酒店入邊確診，餘下嘅兩宗咧係喺第12日喺社區檢測中心入邊咧檢測到陽性，兩個咧都相信係復陽個案嚟噶。而喺早前嘅輸入病例入邊咧，係再增加多一宗 BA.4 嘅变种病毒个案，呢位患者咧系喺检疫酒店到埗之后第五日确诊嘅。记者会同大家睇到嚟呢一度。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喺明年初举行。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收听的节目是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高福慧和林智恩。林智恩你好。 大家好。 林智恩，见到行政会议是按住后任特首李家超所提的意见，昨日通过了有关政府架构重组的方案，建议由现时的三司十三局是扩大到三司三个副司长和15局。这个新方案就有人形容是人多好办事，因为就会增添13名的政治委任官员同埋咧，57个嘅公务员职位，每年咧要使多9500万嘅薪酬开支嘅。 嗯，系啊，咁呢个架构重组咧，其实我哋今日即系可以从嗰个拆局重组嘅角度啦，亦都可以从嗰个人事嘅角度咧去分析成个问题嘅。咁首先用少少即系宪制角度去切入先啦，因为可能咧大家都未必留意到咧，就系基本法第48条第五款咧，关于要报请中央任命嘅主要官员咧，其实入边一路都有写住副司长嘅。咁不过香港回归之后就一直冇呢个位啦。但是大家如果有记忆的话，就2012年的时候，就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就他都提过一个架构重组方案。他有提过要加入副司长，但是那个方案就最后那阵在立法会过不到的。而正正因为副司长是要中央委任，所以其实最理想当然是我们讲7月1号换届之前就已经找到人了。 咁而且咧就同即系副局长相比咧，就因为副司长头先所讲系中央委任啦，咁佢个宪制地位系有一定喺度嘅。但系咧，佢真正实质上面有啲乜嘢嘅实权啦，同埋佢嗰个职位嘅定位究竟系点样咧？咁呢个咧就暂时未有一个好详细嘅睇法。咁而我哋亦都想避免好似即系出现过去副局长嘅问题，就是、因为副局长一路嗰个定位唔好清晰啦，即系基本上嘅权力都系来自局长，佢做啲咩都系来自局长，咁所以就过去副局长咧就出现咗一啲即系嗰个定位问题，咁就唔希望咧副司长都会面对一个同一个情况嘅。 嗱，林子欣，你讲到呢个问题咧，见到啊全国港澳研究会嘅副会长刘少佳喺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认为咧，系要清晰咁样界定司长、副司长、局长同埋部门首长之间嘅权责关系，嚟防止副司长咧因为角色不清咧系不受重视或者系不受部门嘅支持啊。咁所以相信咧呢一个咧嚟紧啊都有可能咧会系立法会入边一个跟进嘅重点。嗱，讲到立法会啦，因为咧今次嘅改组咧时间上面可以话系相当紧迫嘅，虽然咧见到啊暂时好多主要政党嘅议员咧都系支持方案，预计咧个阻力咧就好细噶啦。但系无论如何咧，其实今次嘅重组咧都要经过一定嘅立法程序，包括系修改法例啦，仲要财委会咧系同意拨款开委啊。嗱，见到立法会咧已经系成立咗咧研究政府架构重组方案及相关事宜小组委员啦，嚟紧星期五咧就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咁啊密锣紧鼓之下咧系希望喺六月底之前咧系通过方案。嗱，除咗系副司长嘅定位咧，林智恩，我相信另一个可能啲政党会关心嘅咧就系、是、加入咗副司长嘅角色之后，系咪能够就系做到咧一个跨部门嘅协调同统筹嘅工作？即讲得好听就系人多好办事，但系咧亦都会有学者，譬如我留意到咧港大嘅学者卜约翰 John Burns 就担心人多手脚乱，会唔会加大咗个架构之后咧，只系造成一个臃肿，但系咧就改善唔到个协调嘅效应咧？ 系啊，咁嗱，讲开副司长咧，其实其中一个咧过去讨论得比较少就系律政司嘅副司长。咁嗱，有今日有唔少一啲法律界嘅朋友同埋议员咧就接受咗即系访问啦，就系、是、关于咦，其实咧即系设一个律政司副司长个理据有几强咧咁样。咁而咧有一啲人都支持嘅，即系佢哋认为，因为而家律政司司长咧即系工作好繁重啦，即系除咗检控之外咧，其实特区政府嘅一啲立法工作啦，同埋近年好重视我哋讲嘅法治教育。啊，同埋一啲對外宣傳嘅工作咧，其實都同律政司有關嘅。咁所以佢哋都認為，即係律政司咧都應該要一個副手。咁但係當然，律政司副司長咧都牽涉我哋頭先所講嘅一啲定位問題啦，同埋即係咪真係有效可以提升個管治質素咧？譬如咧，就係呢個副司長佢應該係分管一啲特定嘅項目。還是咧，就係律政司每一樣工作咧，即係副司長都要分擔咧，即係邊種合作模式會好啲咧？咁另一樣當然就係點樣揾人嘅問題啦，因為即係律政司嘅副手咧，其實我哋所講副手五年後都未必一定可以坐正噶嘛。咁對於一啲即係資深嘅法律界人士嚟講，即係做一個律政司嘅副手，有幾吸引咧咁樣？咁同埋我聽過一啲政界前輩講咧，就通常開新委或者新局咧。是难啲去揾人，即系你要揾多啲时间去解释俾人听，究竟呢个位系做啲咩？ 因为冇前居可鉴，即系冇参考。 系啊，你旧嘅位就大家有个谱都知道嗰个位系做乜啦。咁但系因为系新嘅位，咁就所以要多啲时间去揾人啦。 其实咧，除咗系呢一个副司长喺律政司嘅范畴入边系难揾人之外咧，新架构之下咧，政治任命嘅官员可以话系数量大增啦。见到政府对于管治人才嘅需求咧，亦都系即系多咗好多。咁样到底新政府系咪有足够嘅能力去延揽够份量嘅人去入阁咧？嗱，同埋咧，又系啲乜嘢嘅条件嘅人适合咧担任呢个副司长呢个咁特别嘅岗位咧？嗱，如果讲到话佢咧系需要负责跨部门协调同统筹工作，会唔会来自政务主任职系的公务员呢？传统上面是认为他们有比较强的统筹能力，同埋亦都熟悉各个政府部门的合作，而被看高一线。 是啊，咁同埋呢，你增设了个副司长呢，其实都会牵涉晒整个即晋升架构的问题的。因为譬如呢，有些局长可能他已经比较资深的啦，咁究竟应该安排他去做司长，即直接升他做司长，还是应该先做了副司长先呢？ 呢，咁呢个其实系关系成个政治委任层呢嗰个偏配工作嘅问题嘅。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這麼多問題之外，另外評論界我看到也都關注新政府會不會復設這個中央政策組，因為暫時看到無論是現時的創新辦還是前新的中策組都未被納入新的政府架構之內，看到後任特首李家超就解釋是要等組班之後才決定用什麼形式再去做政策研究，相信來自智庫界的朋友應該會特別關心這個問題。不過講了這麼多，聽緊節目的听众朋友，你哋对于新嘅政府架构重组有冇意见咧？打嚟1872311啦！我哋新闻之后咧，揾嚟唔同嘅人士同我哋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29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1宗输入个案，再多4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9152人死亡。几个感染群组持续扩大，观塘御膳私房菜再发现多6宗的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发现，有45人曾经在5月9号晚去这间的御膳私房菜，现场有4名员工。在这49人当中，有26人证实感染新冠病毒。调查说，当晚聚会的人士有除口罩饮食。上环星月楼再发现6人感染，包括5名食客同一名楼院员同一名的楼面员工，累计个案增至70宗。当局进行全基因排序，发现星月楼同西环西苑台的个案的基因几乎一模一样。东涌富东广场、淡仔云南米线再多3宗感染个案，累计个案6宗。红磡新旺会桌球室再多一人感染，累计个案增至16宗。公务员薪酬趋势正指标录得正数，在扣除递增薪额之后，高中低层公务员分别是 7.26%、4.55% 和 2.04%。公务员事务局说，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会按既定机制，在决定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的时候，全盘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从薪酬趋势总指标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以及公务员士气等。华员会会长李葵燕说，公务员过去两年动薪已经影响士气，下星期会向政府提交调整建议，强调追回通胀并不等于加人工，只是弥补购买力。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秋婷说，期望政府如数加薪，认为是公道的做法。高级公务员协会说，需要仔细研究薪酬趋势调查报告内容，暂时不作回应。一名72岁女子2017年到观塘泳池游水期间，在 1.2 米深的训练池和一名的泳客相撞之后沉落水底，15分钟之后才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几日死亡。死因裁判官裁定她死于意外，并提出3项建议，包括加强训练救生员熟习工作指引。死因裁判官说，女事主遇溺15分钟，而涉事的训练池面积不大，但坐在2米高台上的救生员没有发现。有质疑室内泳池为什么要用太阳伞，未能够清楚见到救生员当时的行为，因此提出增设闭路电视镜头，确保清楚见到救生员工作和泳池内泳客活动情况，并敦促康文署建立泳客遇溺事故的调查检讨机制，在出事之后半年内提出改善建议，并尽快落实执行，以及加强训练救生员熟习工作指引。北京自昨日下午起新增49宗新冠病毒本土感染个案。北京市政府说，现在北京接连出现几宗聚集性疫情，社会面仍然筛查发现零星散发个案，认为首都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当局又说，北京市丰台区一个批发市场是当前疫情处置的重中之重，需要迅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因此要提高管控，全区实行居家办公，居民非必要不要出区，防止疫情外溢。 北京市卫健委话，要求西城、丰台同海淀等四个区以及近七日内出现阳性个案嘅街镇，听日起一连三日开展区域核酸筛查，其他地区就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现在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近隧道口一带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接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受到较早前狮隧桥底的意外影响，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就在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立德台。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新闻路粉岭围菜站去粉岭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罗乃圈。我觉得呢，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一方面他是一个好老师，他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他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谈论的就是有关政府最新的架构重组方案。其中最多人谈论的就是新建议之下是会增加3名副司长的职位，并且特别对于律政司来说更加是会为他增设1名的政治助理。我们刚才也都讨论到到底副司长的分工定位角色是怎样去理解呢，还有很多人去问到到底律政司这个岗位不是涉及很多跨部门的统筹工作，是不是需要设立副司长呢？就着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一下。林志恩， 好。 电话旁边有法律界的立法会议员林新强在电话旁边。林新强议员你好。 你好啊，各位。林志恩 是 林新强，对于政府建议去设置呢个副司长咧，嗰个原因咧就系话希望加强部门之间嘅统筹同埋协调啦，特别系一啲涉及跨部门嘅工作。但我哋留意到坊间好多评论咧就话，律政司司长嘅主要角色咧就系政府嘅法律顾问啦。如果话啲决策局啊，有啲咩政策要透过立法去推动配合咧，其实律政司可能好多时候系做一啲草拟啊或者俾法律意见嘅工作，似乎咧就唔係一啲咧同部門統籌相關嘅，因而就質疑咧有冇需要去設立一個副司長，仲要加多個政治助理添。你自己係業界嘅議員，你點睇啊？ 我覺得所有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咧，都要咧好小心去用嘅啊。咁一定要好有道理先好開設啲新委啊。一年咧講緊係幾百萬嘅薪酬啊。如果有權利去即係開多個職位嘅時候，咁當然你要做多啲嘢啦，你亦都要負上多啲嘅責任。頭先根據你咁樣講咧，嗱，當然而家都未有文件走出嚟，所有嘢我仲未睇。根據頭先咁講咧，嗰、那個理據咧，當然咧就好似係仲欠奉少少咁樣，但係我即係拭目以待，睇下佢除咗你話仲係協調咧，就冇其他工作啦。咁但係我有一樣嘢咧，就已經覺得咧，香港嘅專業人士咧，點解咧係一直咧都係好似發展得唔好嘅？尤其是咧喺國內，呢、這個咧都因應咧係我哋香港社會嗰個架構咧，其實係唔係好適應而家呢個新環境，係同埋喺內地發展呢個嘅商機嘅。點解咁樣講咧？就因為咧一直以嚟咧，我哋香港呢個架構咧，就係咧啲專業人士嘅團體咧，係自己咧照顧自己嗰啲專業人士嘅權益噶。一直以嚟政府咧都係一個小政府，佢係唔會咧協助啲專業人士咧去拓展佢個業務啊，又或者係商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要多方面咧去研究，要開呢個位。要是多一些工作是覺得相對是值得的，那我才會支持。 另外呢，我們剛才都談到呢，就是怎樣去物色這個律政司副司長的人選呢？因為一來他是一個副手的位置，二來他都是一個新設的位置的。其實對於一些法律界人士來說，入政府做副司長吸不吸引？ 以前可能沒那麼吸引，但是今時今日說的是即是幾十萬一個月，我相信而家好多律师都揾唔到。 所以以你嘅睇法，喺个薪酬上面讲系 有时系你唔系话吸唔吸引嗰个工作辛唔辛苦啊，而系你需唔需要。有时咁高嘅薪酬，我觉得系都会揾到人嘅。 其實咧，見到除咗你頭先提到啦，可以咧加強同譬如點樣啲專業人士可以拓展其他嘅市場，譬如點樣同大灣區對接之外咧，亦都見到有一啲議員認為咧，即係律政司咧係即係呢個副司長咧，其實係可以對外咧負責更加多嘅解説工作啊，因為咧就話喺即係而家複雜嘅國際形勢之下咧，其實點樣讓到外國咧明白即係譬如基本法嘅落實啦，或者香港嘅法治情況咧，佢哋相信呢個副司長係可以擔當呢一個角色。咁你自己又即係認唔認同呢個方向咧？ 我相信咧，去推廣香港嘅基本法啊、國家嘅憲法啊，係對外宣傳我哋嘅獨立司法制度啊，唔係單一個副司長就可以做曬所有嘅嘢嘅。我相信所有嘅律師、大律師都要一同共同努力去推广我哋自己呢个嘅形象，同埋系希望咧系全香港嘅市民咧亦都守法啦，呢啲系好重要嘅。咁所以佢系多咗一个副司长，多咗呢个工作，我觉得咧亦都唔系要全职咁样，净系先可以做到呢样咁嘅工作。其实佢嘅时间，我相信绝对可以兼顾其他工作。而家佢都做紧噶，而家个司长。律政司都做緊呢啲頭先你講嘅嘢噶。 咁言下之意，你會點樣對於律政司副司長嘅工作範圍同埋定位，其實你自己有咩期望？ 我希望佢即係寫曬出嚟俾我哋立法會啲議員去考慮，睇下支唔支持咯。 你頭先提到咧，其實就唔愁咧，即係出邊。 即係冇人會想做副司長呢個位啦，喺個律政司下邊。咁但係咧喺你嘅心目中，其實你期望即係律政司嘅副司長咧，要具備啲咩質素同條件咧？ 啊，首先一定係嗰個人咧，係一定係忠誠啦，同埋係謙厚啊，亦都係對法律呢個行業咧係有好多嘅認識。頭先你所講嗰啲責任咧，亦都當然佢需要咧係喺對外嚟講咧係唔同嘅海外嘅法律團體啊，亦都有以前有參與啊，有聯繫啊，咁佢先可以推廣嘅。因為你叫一個新手走入去，佢做咗兩年都未必識得出面唔同法律團體嘅人啦，係咪？美國啊、英國啊、澳洲啊呢啲啊，咁所以咧佢一定係要喺喺法律。这个行业上面呢他都有多少知名度。 那他先可以呢是做到你刚才讲在讲那个工作。 撇开即是律政司副司长的这个角色啦，其实对于今次新政府提出呢有个架构的重组，其实有一些评论都会认为呢是大手术来的，因为即是加很多的人啦，亦都加局啦，同埋呢一些工作范畴之间呢都有个再分配。整体来讲你会怎样评价即是今次的一个重组呢，你自己又会不会支持呢？ 我相信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这个新政府亦都觉得是应该需要沿用的时候呢，我觉得呢是在他们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这样的需要。但是呢我们在市民的角度来讲呢就要平衡，究竟呢我们要增加比那么多薪金他们这个职位是不是真的需要呢，就要我们议员是代表市民去平衡这件事。 因为呢其实来届政府嗰个方案呢基本上都係用緊现届政府一月嘅时候提出嗰个方案作为一个蓝本啦。咁其实特首呢都讲过话佢有开始呢就係、是、对立法会嘅事务委员会呢做緊一啲解释嘅工作。咁想问下呢其实嗰个解释嘅进度係点样啦，同埋呢预计呢仲有啲咩细节呢係议会会继续讨论嘅。 我仲未收到。 OK， 好啊，咁或者遲啲有更加多細節嘅時候咧，睇下有冇機會再同林新強傾啦。多謝你，林新強係法律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再同其他議員繼續傾今次嘅重組架構方案。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我们怎样可以有礼貌地去问人家想不想做某些事呢？我们有礼貌，我们可以说 Would you like to do something? Would you like, would, W-O-U-L-D, you, Y-O-U-L, 当然 like to do something.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ave dinner with me sometime? 你会不会有兴趣呢？来跟我是一起共进晚餐呢 ？Okay, would you like to have dinner sometime? Okay, 咁就 would you like？ 如果你好想要超级有礼貌，非常客气，你可以话 I wonder if you'd like to have dinner with me sometime. I wonder if, I wonder, I wonder. 我唔知道会唔会你有兴趣呢？咁样，我喺讲埋我唔知道，咁啊听落去咧就更加婉转多少少。呢、这个通常咧就比较系 formal 啲嘅场合咧。So I wonder, okay, I wonder if you'd like to have dinner with me sometime. 我哋亦都可以话咧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a dinner with me sometime? 即系咧，你会唔会对呢样嘢有兴趣呢 ？Interested 当然系 interested. So would you like to do something? I wonder if you'd like to do something or.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咁都得，咁當然亦都有無限個講法嘅。今日咧就講住三個先。OK， bye bye。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除了增加更多的人手之外，今次的重组架构方案里面亦都牵涉到一些政策局的架构的转变的。譬如接下来会新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简称文体旅局，他们就会将现时辖下于商经局的旅游事务处和民政局的康文处都会拨归这个局去管辖的。同埋亦都預計咧，係要推動更加多嘅文化政策。另外另一個政界講咗好耐，亦都係好有共識嘅咧，就係將運房局分拆啦。日後房屋處就歸房屋局去管，而亦都會新設一個叫做運輸及物流局咧，去掌管民航啊、路政啊同埋海事運輸署等等嘅呢啲公務部門。 而比我哋頭先咧第一節傾嗰個關於副司長嘅討論咧，其實關於即係改造三司十五局咧，嗰個架構重組建議就好似相對人事嗰個問題上面嚟講就冇咁多爭議嘅。咁而咧而家呢個方案咧，我又認為即係其實比較重視嗰個唔同局嘅一個責任區分啦，因為過去咧有一啲政策範疇其實係分散咗喺政務司長啊，同埋唔同嘅政策局入邊嘅，譬如扶貧事務啦，咁而家佢就會撥歸一個特定嘅政策局，就係勞福局啦。另外咧就係頭先高富麗講啦，因為譬如商經局咧，佢本身就負責埋旅遊嘅，咁就太多嘢做啦嚇，咁而家就將咧旅遊咧就從商經局嗰個咧就調配去到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咁所以咧因為即係李家超先生亦都強調咧，佢新一屆政府咧八日之內咧會有一個績效指標啦。咁如果咧個局嘅責任嘅區分係做得完善咗嘅，咁再加埋一個績效指標咧，咁就相信會對於嗰個施政嘅成效會提高一啲嘅。 你講到績效指標咧，都令我諗起早前立法會咧有討論啦，就係一啲政黨建議加咗咁多問責官員，係咪應該為問責官員都設一個績效指標咧？譬如將個績效指標同我哋嘅一啲結果去掛鈎啊，即係以結果為目標啊嘛。例如房屋局嘅局長第時咧就要為公屋上樓呢個時間指標負責，做唔到咧就應該咧係有個責任咧要向佢問責啦咁。不過其實即係當然有一啲論者認為咁樣可以體現問責精神啦，但係即係譬如涉及到上樓時間，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同埋環境喺度互動嘅，要一個問責官員去為呢一個績效指標負責，又係咪合適咧？亦都有啲討論。 咁所以李家超先生嗰個講法似乎就係嗰個KPI 應該係針對個項目就多過個人嘅。 係啦，咁至於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你哋又點睇啊？架構重組方案咧，可以打嚟18723111。嗱，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第二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有新思維嘅主席，本身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嘅狄志遠。狄志遠議員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 今次政府去提出呢个架构重组方案咧，其实正如我哋头先讨论，有好多咧都系政界多年嘅共识嚟嘅，譬如运房局分拆咁样样啦。其实就住个整体个方案嚟讲，你仲会有啲咩关注点，或者希望官员嚟立法会嘅时候可以讲得更加清楚咧？ 咁样讲过往即系林郑喺年头都提出一个原本嘅方案啦，咁话有啲工作嘅分工比较精细啲咁样。咁就似乎嗰方面都有多啲理解喺當中，因為都有大家有一個醖釀時間啦。咁但係今次我哋琴日聽到個方案呢，又增加咗三個副司長啦。咁亦都副司長屬下裏面有一大抽嘅，即係佢有關部門啊，或者係有啲系統嘅人手。咁由林鄭月娥女士提出嗰3000万嘅 budget 呢，變成而家9000几万嘅 budget。咁呢個跳動都係比較大嘅，社會醖釀呢都係未足夠嘅。咁你嗱，如果我哋喺坊間或者喺我哋即係政府以外嘅機構嚟講呢，我哋呢幾年講緊嘅呢就係精簡架構、流程簡化，咁嚟提供我哋嘅效益同埋效能嘅。咁所以我哋嘅思維就話點樣可以理順個程序，就唔係話加人呢就解決到問題嘅。加人加部門是不是必然可以增加效率效能呢？這個真是見仁見智啦。咁喺呢方面我覺得有少少保留。咁當然我從一個開放的態度啊，新政府我哋亦都冇俾佢太多嘅阻撓。咁但係我一定會問，就係話你增加咗呢啲嘅同事或者呢個團隊或者呢個系統，你有咩嘅指標話我聽，你係有喺嗰個統籌係加強咗，效益是加强了， 效率係加強咗。你有啲指標話俾我哋聽，啊，而家咧我增加完咧，我就會做到呢十樣嘢或者三樣嘢。咁呢個指標咧，亦都係因為體現到咧嗰個效益效能嘅提升啊。咁我講得咁樣咧，先有加強個說服力。Okay. 你話啊，家人就好辦事，人多好辦事，喺今時今日啊，現代嘅管理裏面都唔係必然嘅事咯。咁所以呢啲地方我都希望喺嚟緊，即係我哋立法會去同各方裏面或者政府傾嗰時候咧，我都會即係問清楚呢樣嘢啦。咁、 okay. 另一樣嘢我都關心就係、是，好啦，你增加咗人手啦，加強咗同事嘅執行力或者嘅統籌力啦。咁點樣體現問責啦？因為過往嚟講，我哋都好多人對問責制啊，或者高級嘅局長官員咧，都有一個詬病就話即係。有即系问责官员就不问责嘅，啊做错咗嘢咧，出现咁多问题咧，都可以继续佢个工作或者唔会受到任何嘅即系批评，啊有批评啦，但系冇乜后果咁。咁即你要希望落实咗公务员嗰个运作系有效率嘅话咧，嗰、那个问责嘅体验都系必须要咯。咁呢啲都系我希望可以追问翻政府嘅情况。 嗯，关于你讲嗰个系咪人多就好办事嘅问题啦，咁我举一个例子啦，就系、是、律政司司长咧，而家就多咗一个政治助理嘅，咁但我哋都知道咧，其实而家议会入边系的确真系少咗反对派嘅议员啦，同埋就系、是、即系一般议员咧要同政府沟通咧，通常都至少会揾副局去会面嘅，咁譬如家政助呢个位置又有冇需要咧？你认为？ 其實你成個運作咧，譬如話律政司就會加個副司長添啦， 係、 因為咧律政司就只係睇法律嗰部分啫嘛，其實佢冇乜嘢部門之間嘅協調統籌。當然你話會唔會同其他部門協調，可能都會有。咁你揾一個副司長做去一個咁高級嘅一個職位去做部門之間協調咧，我睇唔到個架構上又唔需要呢一個職位。咁後來亦都聽到李先生又好，或者有關方面講咧，又可以做多啲國安法嘅推廣啊，或者係點樣做啲統籌即係做啲宣傳工作啊咁。咁呢啲 task 嚟噶嘛？咁你揾個副秘書長啊，即係喺公務員系統裏面就做咗啲 task 啦。因為你嗰種嘅副司長咧係一個好高級嘅官員嚟嘅，比局長仲要高級嘅。佢唔係做一啲任務嘅，即係唔係話做宣傳啊、推廣啊、教育呢啲嘢。咁佢係應該係領導一啲部門去進行呢啲嘢。咁我呢啲位就真係我都唔係仲未好明白，即係唔好講話政治助理更加政治助理係咪需要增加副司長係嗰原因喺邊度咧？所以我成日都問就話你有冇啲指標話俾我聽，你增加咗呢個位達到 A、B、C、D 嘅效果出嚟？呢啲 A、B、C 效果咧，我哋令人說服啊，真係政府咁樣咧做到嘢啦咁。咁呢啲我哋係未有一個比較清楚嘅答案。 你提到即係副司長啦，亦都見到咧有一啲評論咧就好擔心副司長會因為佢個角色不清啦，同司長同埋局長同埋部門首長之間嗰個權責關係唔係定義得清楚咧，而令到佢嘅即係工作效能咧係打折扣嘅。就住呢一點，你嘅睇法係點咧？怕唔怕副司長可能會重蹈啲人對於即係副局長嗰個角色定位不清嘅覆轍咧？ 呢、这個同樣擔心嘅，我有擔心嘅，因為咧嗱，而家咧，譬如話局長佢有咩問題，直接同個司長溝通下，咁而家就先同個副司長溝通啦。咁副司長有啲情況又再去同局長個司長正又去溝通，即係多咗層啊，喺架構上係多咗一層嘅一個 layer 嘅。咁呢個係咪架床疊屋啊？又話增加效率啊？或者增加統籌能力？呢、这個我真係明。在一个这样的架构里面或者一个演述个表述是整个架构怎样去理顺件事情呢，我就得不到有充足 的资料。咁你刚才讲话多个人就多个会议，多个会议又多个交代。咁你变咗呢个来讲，即是为什么我们说在坊间我们讲的精简架构流程可以简化，就是希望这些这样的层次程序可以减少呢，咁我们会悭到很多时间呢做些实质的事。咁而家我係冇一個答案，你話咁設立咗副司長係咪會多咗嘅即係嗰啲家庭疊屋啊，或者多咗好多所以開會嘅時間，咁我有擔心嘅呢、這個事實嚟。 OK， 嗱，除咗執行力同問責咧，另一個想同你傾就係關於點樣去物色人才問題啦。嗱，因為林太就形容過咧，即係而家個熱廚房就冇咁熱啦，但係而家位係多咗，但埋班時間短咗。咁你會建議咧，來屆政府點樣擴闊佢成個物色人才網絡？ 時間唔夠多半分鐘。 呢、這個真係。 這個就是現實的現實了，就是說他如果有多些三個月時間去找人，那可能就空間會大一點，那這個真的現實都時間就已經是一個客觀的現實了。那我覺得唯一的選擇呢，就是一就是正如他說，就以人才為考慮因素。咁我覺得民間喺而家嘅廚房冇咁嘅之下咧，集中民間仲有好多， okay. 即係坊間仲有好多人才。 Okay. 第二咧，佢個選擇嘅對象應該係闊啲， 嚇、 okay. 啊，即係唔好收集某種嘅政治嘅光譜。 啊， 咁、 啊、 如果你嘅政治光譜拉得闊啲、啊，或者個經驗係拉分闊啲，咁可能佢選擇空間就會大啲。 好啊， 時間就冇辦法去管理噶。 好啊，多謝你，力志遠，同你傾到呢度先，因為要聽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浸会桥面的快线有意外，现在桥面段的全线是封闭的，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在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浸会桥面因为有意外，全线暂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到52.6升个一，招商银行47.15升八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古兜控股、道和环球、中国数字视频、大唐同金，股份编号是8299，之后是泰和控股。五大跌幅股份：佳源服务、佳源国际、新神动力、卓航控股同埋信隆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29.11，瑞士法郎0.996，加元1.28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港金报17,000，比上日收市跌9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19.9美元，港汇指数99.9，跌0.2。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浸会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啦，而家仲系处理紧，暂时咧开翻一条慢线，重复一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浸会桥面快线啦有交通意外，之前曾经咧去沙田方向全线封闭噶，而家啱啱就开翻一条慢线，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爱民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隔田，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快慢线都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小辉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这一段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多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这一段车龙排到近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在屯门河。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运路粉岭围菜站去粉岭，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提一提大家了，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浸会桥面有交通意外，暂时只有慢线可以通车，龙尾排队公主道近爱民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一分钟阅读，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米克。我觉得阅读是一种温暖，是一种世界向你的问候。感觉就好像冬天的晚上，当你加班回到家，见到台面上的一碗热汤。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一分钟阅读，和你一起翻阅好书。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喂，阿女，今年过年你收到不少利是喎。 全靠大姨妈今年股票赚大钱，佢封利是不知几大封啊！不过二叔今年就失业，就冇上年俾得咁多咯。 喂，咁你谂住几时将啲钱上缴中央啊？ 阿爸。呢啲系我赚嘅钱，唔使上缴中央噶、哦。情况呢就好似基本法咁样讲，中央人民政府唔会喺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噶。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06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我哋嘅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自身嘅需要，唔需要上缴中央人民政府。现时内地的安排是各省市直接上缴税收给国家，中央直接下拨财政金额给地方省市，用于支持他们的建设发展。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区征税，这个正正是一国两制优势下的特别安排。 其实你阿爸我呢就来就没钱使啊。 那不如我帮你去登记做外卖员啊。 蛤，你个衰女啊！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喺继续节目之前咧，先要读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今日观塘安泰邨景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样落楼检测。直播室咧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林志恩喺度为大家主持。林志恩啊，喺呢一节咧，我哋就想讲下咧关于公务员嘅薪酬调整。嗱，因为咧作为啊呢一个调整嘅主要参考指标嘅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咧就出炉啦。嗱，今年嘅呢一个这个趋势的指标呢是录得正数啊，经扣减这个递增生额之后呢，高级公务员那个薪酬趋势的正指标呢是 7.26%， 中层呢就是 4.55%， 低层呢就是 2.04%， 三层呢都是有人工加的。那么根据相关委员会的主席啊指出呢，今年的调查呢是有111间公司的回复，涉及呢有13万的员工啊。参考了他们的薪酬变动之后呢，委员会的主席李联辉就说呢，相信是如实反映了由去年4月 月去到今年四月咧，嗰、那個市場薪酬變動嘅實況。 嗯，係啊，咁啊講開公務員加薪咧，就講少少背景嘅話咧，其實公務員一般都會有即係兩次機會加薪啦。咁第一就係我哋俗稱嘅跳 pon 啦，咁第二個就係頭先阿高福為你講咧嗰個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咁嗱，其實嗰個趨勢調查咧，基本上就係睇市場數據嘅。咁而咧參與調查機構嘅僱員咧，佢唔係淨係睇佢基本薪金嘅嗰個上升趨勢嘅，而係會睇埋佢一啲額外酬金，譬如花紅咧嘅按年變動嘅。咁所以咧，即係頭先你提到嘅數字就係今年咧個薪酬趨勢咧總指標咧基本上都係正數啦。咁估計咧就同過去一年咧，其實我哋都聽過啲私人市場咧個高層人員有啲流失嘅問題啦。咁所以嗰啲企業咧為咗挽留人手咧，就願意提高更高嘅花紅。咁同埋因為咧可能咧佢喺嗰個調查入邊涵蓋嘅私人公司嘅行業咧，佢未必係好受到疫情影響，即係譬如金融啊、電信或者公共事業等等咧，呢啲嗰個數據係會比較好，即係比我哋一般諗嗰啲失業啊、開工不足嘅情況咧，咁嗰啲嘅私嗰類型嘅私人公司未必會出現呢啲情況，咁所以就嗰個數字嚟講都基本上係錄得正數。 嗱，林子欣，你頭先講嗰兩個因素咧，可能比較能夠解釋咧高層公務員咧今次嗰個喺薪酬趨勢指標入邊咧錄到一個比較大嘅正數增幅啦。嗱、嗯，同樣地咧，我亦都見到咧有第二個值得注意嘅地方咧，就係、是、整體咧見到都有一個正數嘅增長，無論係高中低層咧，其實呢個咧可能都同啊調查嘅數據咧係滯後於我哋嘅經濟情況係有關。嗱，舊年咧嗰、那個經濟係有所增長嘅，咁一嚟同個基數效應有關啦，二嚟咧即係舊年都有一段長嘅時間咧係個疫情咧係一個受控嘅階段。咁但係啦，見到咧今年咧已經係出現咗第五波疫情之後咧，首季經濟咧係收縮4%啦，而咧對於全年經濟增長嘅預測咧，亦都係有好多經濟師咧係有個下調喺度嘅。咁所以我哋望住一個滯後嘅數據而去講公務員應唔應該加人工嘅時候咧，就有一啲公務員團體都表示擔心啊，政府咧會唔會以財赤啊，或者咧係經濟嚟緊都唔好啊為理由咧，去到將今次嘅薪酬增幅去減少或者甚至係動薪添？ 係啊，因為咧。这个调查报告的数字呢都是一个初步的结果啦，咁政府要再考虑的。咁而政府呢佢是要即是今日佢的讲法就是要全盘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先决定。咁所谓呢叫全盘考虑因素可以包括好多嘢啦。譬如就是你刚才所讲啦，即是嗰个政府的财政状况啊，香港的经济状况啊，公务员士气啊，职方的要求啊，同埋生活费用变动等等因素呢，即政府都会考虑呢最后先决定是加唔加人工同埋加几多。 咁啊，值得一提嘅咧就係、是、其實咧公務員咧已經係有兩年嘅時間咧係動薪嘅啦。咁、所以咧今次見到有一啲公務員工會咧都採取一個比較審慎嘅態度咧去到回應嚟緊咧係唔係應該係繼續動薪啦，定係咧係加人工啊？見到華員會嘅會長李葵燕咧喺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咧就話，為免惹起爭議同埋社會分化咧，就會平衡各方面嘅因素，會喺下個星期咧向政府提交調整嘅建議嘅。咁佢就強調咧追翻通脹就唔等於加人工，只係彌補購買力。希望咧市民都明白啊！嗱，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對於即係公務員嘅薪酬趨勢指標咧係錄得正數啊！你又認為政府應該點樣考慮呢一個數字咧？當然我哋頭先都提到啦，加唔加人工咧就唔係淨係睇個薪酬指標嘅，仲有好多考慮因素嘅，譬如係政府嘅財政嘅情況啦，公務員嘅士氣啦，等等嘅，你又認為今次的加幅或者是薪酬的調整應該怎樣去處理呢？都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一起談一下，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 1872311。林子欣，這個時候我們都請來一位公務員工會的朋友跟我們一起談，電話旁邊有香港公務員總工會的主席馮全忠。馮全忠你好。 你好， 是你們兩位主持人，你們好。是你好， 是馮全忠。對於今次這個調查結果的顯示呢，三個層級都是錄得正數，你們工會怎樣看這個結果呢？會不會期望政府都按這個調整去到即今年都真的加人工呢？ 是啊，嗱，因为我哋其实都系好似大家咁样咧，今朝收到相关嘅数据咧，咁啊，有关官员都联络过我哋，讲翻嗰个整体嗰个调查嗰个方法啦，以至到嗰个数字啦。其实以我哋嘅理解咧，今次嗰个趋势调查嘅数据咧，同以往咧录得嘅数字嗰个方法啦，以至到嗰个取样嘅数目咧，其实都系大致相若，系冇冲突嘅。即系譬如都有成百多间嘅机构啦，啲私营机构，无论佢系大机构啦，大细公司啦。都是有取样的，咁亦都真系咧喺去年啦，我谂系至少首三季啦，都的确系有差唔多八成嘅公司咧加咗人工，咁所以我相信因为咁嘅情况咧，导致到咧喺高级、中级、低级咧三个级咧都有一个比较显著啲嘅升幅咯。咁我哋自己嘅睇法咧就我哋嘅认为啦吓，过去两年咧其实咧。公務員咧都雖然曾經錄過正嘅指數啦，都仍然咧試過兩年係凍身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尤其是舊年的確係喺舊年嘅四月到今年嘅四月，呢、這個數據反映咗原來都真係有咁多公司咧係加人工嘅情況底下咧，我哋係建議咧政府係應該積極考慮咧按呢一個正值嘅指標咧去調整人工嘅。 嗯，其实一讲到公务员加人工咧，过去都系要去平衡公务员嘅诉求同埋即系市民啊嗰个观感啦。咁因为而家市面啱啱先开翻啦，同埋我哋都睇到咧，今年第一季嗰个经济其实都唔系咁好嘅。咁担唔担心咧加薪会令到即系市民觉得公务员冇同我哋一齐共度时间咁样嘅感觉？ 嗱，睇下呢个问题点睇啦。嗱，我哋自己咁睇嘅，第一就我唔重复翻头先我哋嘅睇法。呢个我嘅第一点咧，就想讲就的确呢一个。趨勢調查的確係反映咗去年整年嗰個情況嘅，咁但係當然我亦都同意主持人你所講啦，喺第一季嗰個經濟情況嚟講係比較差啲啦。我諗財爺聽日亦都會公布就係話嗰個經濟預測可能咧會相對得翻大概2%到啦。咁但係我諗大家都明白咧，其實呢一次嗰個數據主力係點解出現咗咁高嘅增幅咧？其實係我諗係喺第四波、第五波疫情中間咧，曾經咧出現經濟一個比較高啲嘅反彈啦。咁但係去到第五波啦，咁大家呢三個月真係過得好慘，亦都知道失業率都亦都唔會係好低啦，去到差唔多成5%啦。咁所以大家其實喺檢視呢一件事公務員加薪嘅時候咧，我自己睇咧，我諗要平衡幾樣嘢嘅。第一就係話。公務員喺正如頭先講咗啦，喺過去兩年其實雖然有整指數啦，都仍然已經係動身。咁從我哋嘅角度，其實我哋都係一個共度時間嘅一個體現嚟嘅。咁但係去到今年，如果嚟緊我哋發現或者叫做見到啦，第一個經濟情況喺希望啦，希望唔會出現第六波，我哋希望一路經濟會好轉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究竟係咪都會應該要尊重翻嗰個所謂嘅數據去適時加薪啦？第二，我諗我自己會賦予另一個睇法嘅，就係因為而家即將嚟緊係新一屆嘅政府啦。咁過去一年咧，其實公務員咧喺嗰個表現啊上邊啊，或者種種嘅情況啊、忠誠啊、能力啊，係咪有呢一個擔當啊、能力啊，其實都受到社會上邊好大嘅關注嘅。咁啊，隨住我哋抗疫嘅工作啊、發展啊、成啊，再加上新政府原來有一個咁大嘅使命，係希望可以解決深層次矛盾咧，同埋希望亦都展现到咧新政府以至到公务员咧系有担当能力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一次咧，如果真系能够按住指标加薪嘅话咧，除咗所谓承认或叫做同意翻嗰个指标之外，亦都叫做系对于过去一年啊公务员嘅一啲抗疫嘅表现啊或者种种嘅情况嘅肯定以外咧，其实亦都某程度上系可以。即係俾公務員同事一個信心，就係話，雖然喺新一屆政府，我哋會預示有好多嘅挑戰，行政長官有好多嘅使命要去解決，我哋一齊睇下點樣咧可以做得更好，點樣加強個績效啊，點樣做好個效率啊。咁所以呢一次如果能夠真係按到呢一個指標去加薪嘅話咧，其實係俾到一個意義，俾到一啲公務員嘅同事。等佢哋知道咧，呢次政府其實都尊重呢個機制去加人工，但係嚟緊我哋個挑戰其實係好大，而我哋都願意去做得更好 咯。嗯，睇翻咧今次嘅高中低層三個數據入邊咧，市民應該會特別關注咧高層公務員啊嗰個薪酬趨勢嘅正指標，因為咧今次咧係去到7.26啊，有報道咧就話翻查資料咧係創回歸以嚟嘅新高啊。嗱，出現呢個情況咧，有一啲市場分析咧就話同過去一年咧私人市場有一啲高層人員嘅流動比較大啊，企業為咗挽留人手咧提供大筆嘅花 紅是有關。如果我們採用一個這麼高的成數去到給高層公務員去加薪，會不會在我們剛才提到市民的觀感上面、就會是、更加會有保留呢？因為這一班的公務員他們的底薪即是那個基數也都是比較多的時候，可能、市民就會覺得哇，咁呢一個嘅升幅咧都係好顯著喎。你自己點睇高層公務員嘅今次嘅指標啊？ 系，多谢你继续问呢个问题，我再讲多一两点反映一下头先我哋嘅睇法咧。其实首先，如果你真系问我哋咧，我想补充一点嘅，其实就住呢一个低级公务员咧，因为你睇个数字系得2% 嘅啫嘛。我哋嘅建议咧就系、是，亦都希望咧低级公务员，如果喺稍后喺行会拍板嘅时候，我哋建议咧希望咧可以跟随中级公务员嗰百分比去调薪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前线嘅同事咧嗰、那个生活压力啊，以至到嗰个追通胀嘅压力，其实都系大嘅。咁所以呢个第一点啦。至于头先我讲第二点咧，我哋嘅理解咧，其实应该就系好似头先所讲，喺过去一年，尤其是喺疫情即系稍微受控嘅情况底下咧，的确咧系即系个迎嚟咗一波经济复苏啦。咁喺嗰段期间咧，系的确系有一啲数字，包括头先你主持人所讲嘅一啲花红啊，剩啊，咁导致到咧呢个数字系比较高嘅。但我都去翻头先嗰个 point 咧，就系话其实如果我哋一路以嚟嘅机制都系希望參考翻私人機構嘅呢一啲每一年，即係前一年咧個薪酬嘅調整嘅話咧，咁我哋就冇理由突然間咧喺高嘅時候我哋就吸引佢高，又或者喺低嘅時候咧，我哋亦唔會話因為咁樣咧覺得哎呀，可能呢段期間咧經濟情況係比較差啲啊，我應該要加翻多少少。咁所以我自己睇咧，其實雖然我哋唔係我哋作為工會講老實，我哋都有社會責任，亦都有作為公務員嘅擔當，咁但係。當然我亦都明白上呢明白到呢社會上面呢其實係有一啲不同嘅持份者，又或者作為行會以至到行政長官，可能佢哋喺考慮相關嘅問題上嘅時候，包括頭先主持人呢有提到呢有六個因素要考慮㗎嘛，可能會作出一啲平衡。但係如果你問我哋嘅話，我會覺得始終會認為呢一次錄得呢一個最高嘅指數，頭先你所講可能回歸係比較高嘅指數啦，其實都係正正反映咗個實際嘅情況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會覺得，除非有其他嘅考慮，否則嚟講咧，我覺得用翻個正值去調整咧，仍然係我哋會認為合理嘅。 嗱，講開挽留人才嘅問題啦，因為今日都有一啲公務員代表出嚟講啦，就話其實政府都需要挽留人才，因為而家個私人市場如果可能嗰個高層嘅人工係加咗嘅時候，有人可能會選擇去私人市場嗰度就業啦。咁因為亦都聽過咧，過去嗰兩年咧，其實都有啲公務員流失嘅情況，其實有幾嚴重咧呢個問題。 嗱，如果我哋都係睇坊間啲資料啦，當然我就未必有完全數據嘅掌握啦，但我所知道嘅就係話。即係有2000多人，而當中呢個同期嘅數字咧，可能會係比去年咧高咗50% 嘅咁嘅情況啦。所以我多謝主持人提呢個 point。其實我哋即係喺我哋工會嘅理解咧，唔係話一般係就咁睇權益，其實都睇整體公務員嗰個人事管理個工作。第一要招聘，第二要訓練，要留用。要挽留，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你會睇得到咧。其實過一段期間，我不管佢咩原因咧，的確係有比較多嘅公務員咧係流失嘅。咁甚至乎有啲講法就係話咧雙位數字添咁樣。咁當然呢件事咧，從我哋嘅角度嚟睇咧，有好有唔好嘅。好嘅可能就係話咧，呢一班願意去投身公共事業、願意服務市民嘅後生仔或者新嘅同事都好啦。其實咧，佢哋經過篩選之後啊，佢哋真係樂意去做呢件事。咁但係與此同時咧，亦都係某程度上咧，反映咗咧，其實公務員嗰個 package 啊，即係整體嗰個所謂福利啊、待遇啊，其實並唔係話真係咁好。如果你話真係咁好嘅話，點解嗰個數字會減得咁緊要咧？所以連結埋頭先我哋提嘅呢個問題咧，其實我都想提出一點，即係話可能有喺呢啲問題嘅時候，人哋會有幾個角度嘛。第一，究竟即係點解減少咗人嚟投考呢？究竟係咪新制公務員嗰個權益啊，或者福利值得檢視呢？第二就係話呢，其實我哋係咪都要睇一睇，好似喺呢啲咁嘅薪酬調整嘅機制嘅時候，如果俾即將或者即將會有考慮想做公務員嘅朋友，佢會睇到哎呀，原來嗰個數據高嘅時候呢，公眾或者有部分嘅同事部分嘅社會朋友呢，佢哋會係覺得唔合理嘅。當係去到低嘅時候咧，就覺得更加要減薪添嘅。咁如果係一種咁嘅形象嘅話咧，其實係的確係會影響咗，即係畢業嘅大學生啦，以至到想投入做公共事業嘅朋友咧，可能會卻步嘅。 其實我自己的睇法是咁嘅，我覺得即係其實一環扣一環，公務員其實都是打工仔，但是佢有一個特殊之處，就是佢嘅使用咧係公帑啦。而我哋嗰個績效表現啊，以至到新政府，因為都係靠我哋去推行政策，希望去解決種種嘅問題啊，提升工作效率嘅啫。咁所以我哋其實係被賦予一個比較特別啲嘅形象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新政府係希望有帶嚟一耳目一新嘅情況，開新篇嘅話咧，其實公務員嘅呢一啲咁嘅問題應該都一一梳理。所以頭先我提出咗兩個 point， 第一就係話新制公務員喺啲福利啊待遇嘅情況底下，其實係咪可以有啲改善咧？其次喺呢啲薪酬待遇，即係薪酬調整呢啲，頭先我哋啱講呢個問題上邊，其實係咪都應該要尊重翻個機制，等到嗰一啲有興趣做公務員嘅朋友都知道，喂，其實喺呢個咁嘅制度底下，其實都係合理嘅，而係可以根據呢一個所謂嘅政策去調整。 OK， 馮全忠，剩翻嘅時間唔係好多，不過咧，既然你提到關於績效指標咧，我都想同你討論一下關於公務員事務局咧，日前係喺立法會嗰度咧，去到透露啊，即將成立工作小組咧，檢視一啲高級咧首長級公務員嘅考職安排啊，要令到個報告咧更加全面咁樣反映佢哋嘅能力同埋潛質。喺會議上面咧，就有議員建議咧，係咪應該咧去引入一啲關鍵績效指標，就咧令到部門嘅績效指標咧去同公務員嘅绩效同埋薪酬挂钩啊！你点样样睇呢一个方向咧？系咪值得咁样做咧？ 我自己睇啊吓，即系我呢两日都有睇过下新闻啦。就我见到即系应该两个不同来源嘅。第一个啊，李家超后任特首咧就提到话会做呢个 KPI 啦，但系讲紧系一啲指定嘅工作或者项目嘅，就冇讲到系为个人做一啲 KPI。但系琴日咧系喺呢一个公务员事务局啦，对唔住，应该系立法会咧就有的确有讨论过嘅。其实我自己睇咧，就系话咧，无论边种方法都好，第一当然咧，希望咧真系要推出嘅时候咧，要同呢一个内部顾客，即系我哋啲公务员嘅朋友咧，系要多啲沟通了解，究竟呢一个系咪可行咧？其次咧，我自己睇法咧，如果你话真系做一啲， 冯全忠啊，唔好意思，因为咧我哋就嚟要去新闻啦，不如你第二个论点咧，我哋新闻翻嚟转头同你倾多阵，好唔好啊？ 好啊， 多谢你。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啊，想讲公务员薪酬调整嘅，可以打电话嚟啊。 局局长邱腾华话：今日同日本驻港总领事通电话，已向对方表达有关香港旅客入境等事宜。又引述對方表示會向日本政府反映。邱騰華今日離港前往泰國曼谷出席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討論疫情下開放貿易和投資機遇，亦會介紹香港最新的經貿情況。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下午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在 40% 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當局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聽日日間局部，聽日日間短暫時間陽光，氣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短暫時間陽光，下週初有幾陣驟雨。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浸会桥面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快线仍然封闭。而家沿住慢线上去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公主道近创智中学。重复一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浸会医院对出桥面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暂时只有慢线可以通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创智中学。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 东区走廊近维园。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关仔，龙尾排到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时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都是车多的，排到近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丽晶花园，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嗰段咧，车龙排到去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嘅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里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繁忙，龙尾安定村。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新元朗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东城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嘅时候，酱汁淋上会健康得多。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翻返嚟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嘅咧就係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啊。除此之外咧，我哋頭先咧仲同到公務員總工香港公務員總工會嘅主席馮全忠咧傾到有關啊這個首長級公務員嘅考職安排咧嚟緊係有個改變嘅情況，請翻馮全忠出嚟先。馮全忠你好。 是啊，你好啊，主持人。 嗱，头先第一点咧，你就提到有任何呢啲嘅改变，应该要咨询啊，同埋多啲同工会沟通啦。不如请你补充埋第二点好吗？ 好啊，咁其实我谂综合埋整体嘅讲法咧，其实就系话咧，希望咧，即系首长级嘅考核制度咧，更加能够咧显影到咧嗰位同事系有潜质同埋能力去晋升啦。咁啊，于是乎就升咗一啲合适嘅人士啦。咁所以其实呢方面我谂有几样嘢，我谂都值得无论喺立法会又好，或者局长都有讲到，我哋都同意嘅。第一就系话嗰个多元评核啦，即系话究竟个相对于过往吓由上级去写呢个报告嘅。即係呢個唯一嘅方法以外，究竟係咪可以引入其他嘅方法？譬如同事之間，又或者下屬之間，又或者其他嘅方法啦，就是去評核你嗰個表現。咁我諗呢個的確係可以有空間可以去做嘅。其次呢就係話，其實我哋一路都講緊啦，就係、話近年咧，公務員啊，點解都會俾人哋批評話啊？點解好似未必係啊被視咧咁樣？咁又或者會點樣可怕咧？因為有啲程序啊，又或者係因為有啲做事嘅模式，導致到咧可能原先咁優秀嘅人咧，可能做唔到嘢。咁所以點解即係官員啊，或者啊行政長官有講啦嚇，希望可以做到咧，就係話咧檢視翻啲程序啊、制度上邊一啲阻礙，從而咧就鼓勵到咧，又或者頭先你所講嘅考職制度裏邊咧，就係話點樣可以令到咧，就係話可以提升嗰個積極同埋主動性啊。咁希望就係話可以揾到啲同事翻嚟咧，其實佢係唔被視嘅，係積極嘅，係可以顯現到熱誠嘅。咁當然啦，我就講得好易啦，但係點樣可以將呢個考職制度可以導致到可以考慮到嗰個受核人有呢幾方面嘅特質咧？咁我相信呢一啲從呢個方向嚟講咧，我相信係要係值得留意，同埋都係即係可以係應該要積極去考慮嘅。 嗱，而家公務員事務局咧，近日都向立法會咧提交咗個文件咧，就係、關於即係部分首長級嘅空缺咧，就或者係會對外即係公開招聘嘅。咁啊，你頭先講開關於即係嗰個公開招聘嘅機制咧，其實如果呢一啲首長級職位係變咗係對外開放嘅話咧，其實成個招聘嗰個機制係需要點樣去設計咧？ 我自己我哋未必有太多嘅討論，但我嘗試下睇下答唔答到主人你嗰個問題咧。其實如果真係開放招聘嗰個公開招聘啦，我都知道有部分職位咧都有啦，譬如一啲副考率專員啊，有啲體育專員啊咁樣。咁我相信幾樣嘢啦。第一就係話對於嗰一範專業入面，究竟佢係咪真係有掌握到一個實質嘅知識啦？ 第二，我諗要考慮嘅就係話咧，因為始終佢係中突然間即係唔係一個透過一個內部晉升啊嘛。咁某程度上咧，對於即係原先喺公務員嗰個工作流程啊，或者佢個所謂嘅公務員文化咧，個掌握都係有一定嗰、那個即係需要加強嘅地方嘅。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究竟係咪即係有咁多個職位都係適宜再做一個公開招聘咧？咁呢個係值得去觀察咯。咁我留意到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李德權先生咧，佢都即係回應翻傳媒嘅時候，都講出就係話，似乎而家咧都係仍然大部分嘅職位咧係用一個內部晉升嘅形式咯。 嗯，好啊，唔该晒你啊，冯全忠，同你倾到呢度啊。冯全忠系香港公务员总工会嘅主席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各位点睇啊？今次公务员薪酬调整趋势嘅结果咧，认为政府应唔应该按住今次嘅净指标系加薪啦，亦或系好似早两年咁样样去做翻一个动薪，先至会比较符合公众嘅期望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而家电话旁边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系你好啊！好，我较早前咧啱啱听到你哋嗰、那个正话嗰个公务员事务科嗰个主席啊，系咪啊？ 咁咧佢系总工会代，佢系总工会主席，系啦。 总工会主席，我觉得咧佢讲呢班说话我好沮丧，点解咧？佢虽然咧佢系做紧公务员，但系嚟讲佢有冇照顾到我哋香港嘅市民啊？喺我哋香港嘅市民之中，我哋由2019年发生咗社会事件。跟住就嗰個疫情，我哋根本係民不聊生啊！我哋辛苦啊，好辛苦咁去運作啊！但係點解佢仲可以講到咁冷血嘅事情嘅？仲話要繼續加薪？你哋做緊公務員啊，佢可以喺就算個經濟環境好差嘅時間，一樣係收翻咁嘅人工。但係點解我哋做普通嘅市民，我哋想去揾食，我都揾唔到啊！我經營咗30多年嘅公司，我都要倒閉啊！在这个事情我不是说政府的问题，而为什么政府不跟我们一起去运作、去看到我们市民的情况呢？所以他还在这段时间稍微个疫情好返一点，市面去好返一点，他就为了去加薪，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好难过。 Okay。 为什么政府是咁不良噶 ？OK， 好啊，多谢陈生嘅意见，都好清晰咁样表达咗佢嘅睇法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听埋郭先生嘅电话先。郭生你好。 哦，你好啊。嗱，我咁嚟講咧，今年咧點解個薪酬趨勢嘅指標咧會有咁大嘅差異咧？其實最主要原因咧，佢未考慮到咧，就過往兩年咧好多大型嘅私人機構咧，分別係裁員或者倒閉。咁好多我識得嗰啲高層嘅員工咧，我如果可能10万蚊一個月咧，可能俾啲減到係5万蚊或者係4万几蚊，真係一半。好啦，咁佢可能呢兩年啊比較情況好啲，可能加翻10000到，咁咪變咗加咗10%咯，或者20%咯，咁咪影響基數好似好大。但係唔好忘記就係過往嗰兩年咧。就算嚟講，出面加盟工或者係失業都好啦，政府公務人員咧係完全受唔到影響，而且嚟講更加咧係唔需要減人工添嘅。咁正話另外一樣嘢就係正話個公務員工會講嘅説話咧，比較荒謬。點解咧？佢話因為要跟住新政府嗰個嘅係秉承嗰個工作嘅精神。嗱，我覺得公務員加入呢一個係政府工作咧，一定要做一啲嘢係利於市民啊嘛。嗱，五年一屆就新嘅政府，我哋有唔同嘅目標，唔通5年就加人工嘅咩？嗱，唔好忘記一樣嘢就係話。過往亦都好多高官嚟講咧，係做錯嘢嘅，但完全冇炒魷魚，只不過政府嘅首長啦，阿林鄭就話：，向前望，俾個機會佢。事關住啲私人機構，一早已經炒咗魷魚啦，所以我覺得唔應該加人工。应该是减薪添啊，唔好话冻薪啊，系啊。 OK， 好啊，多谢郭生嘅意见。林子欣嗱，听咗两位市民嘅意见咧，似乎这个公众对于公务员系咪加人工咧，都系有唔同嘅睇法啦。嗱，我自己留意到咧，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啊，本身亦都系工联会嘅郭伟强咧，就讲到啊，其实希望咧今次嘅调整咧可以带动私人市场嘅工资调整。佢嘅讲法咧就话大家唔使眼红嘅，希望咧公务员加嘅时候，大家一齐加薪咧，社会就会接受。 嗯，然后头先我哋都倾到嗰个公务员咧嗰个薪效究竟系咪挂钩嘅问题啦。咁其实呢个就一向都有人讨论，譬如应唔应该去引入类似新加坡嗰种嘅制度。咁但系当然香港如果要全盘改咧，系有个难度喺度。但系如果我哋唔行一个所谓叫薪效挂钩嘅制度咧，其实似乎即系来届政府都要提到一啲嘅政策咧，系可以激发到即系公务员更加有动力去提升佢嘅表现咯。如果唔系一个即系用薪酬嘅方法去激励嘅话，都应该要有第二啲嘅方法嘅。 好啦，嗱，讨论到关于公务员 薪酬咧，其實都仲要咧等政府方面咧會點樣去衡量今次嘅指標啦。因為公務員事務局就話咧，政府係會考慮曬全盤所有嘅相關因素咧，先至再作決定嘅。 瑪嘉烈醫院兒童傳染病科顧問醫生关日华： 新冠病毒有呢个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所以我想呼吁，第一咧最重要咧就系打疫苗啦，更加咧系要观察住小朋友啦，有冇呢啲持续发烧啦，有个活动能力减退啦，都想呼吁家庭医生啊，如果见到有小朋友咧有呢啲咁嘅病征病状咧，就要早啲咧去转介俾呢个专科医生咧，俾我哋评估啊同埋治疗。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 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惑。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节目之前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今日观塘安泰邨景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咁样落楼检测。林子欣啊，喺呢一节节目入边想同大家倾一个地区嘅医疗议题啦。嗱，见到喺黄大仙嗰度嘅圣母医院咧，系嚟紧咧将会做一个原址嘅重置啊。嚟紧咧，佢哋嘅东翼同埋北翼嘅主座大楼咧会进行拆卸，并且改建成咧一座系12层高的医院大厦，嗱咁样做咧就会增加佢哋嘅楼面面积啦。而佢哋嘅行政总监咧就讲到咧，做咗今次嘅改动之后咧，就可以提供更加多嘅病床啦。预计咧亦都系可以咧有助缩减咧一啲喺圣母医院嗰度嘅服务嘅轮候时间咧，同埋提升佢哋譬如门诊啊、普通科啊等等嘅服务量。 嗯，系啊，如果睇翻个背景嘅话咧，其实圣母医院咧成个重建计划咧，佢系来自2016年施政报告入边一个叫10年医院发展计划啦。咁头先高福慧都提到咧，佢就系主要透过原址重建咧，去增加病床咯，同埋强化日间医疗服务嘅设施嘅。咁其实呢个十年医院计划咧，简单嚟讲就系因为香港好大部分公立医院咧，其实都系上个世纪兴建，咁所以无论系嗰个医院嘅设备啊、空间啊，或者成个即系治病嘅流程咧，其实都追唔上而家个医疗需要。咁所以咧，就有部分医院咧就纳入咗呢个重建同埋扩建嘅范围。另一个咧，同呢个十年医院计划有关，一阵间我都会提到咧，就系嗰个九龙中入边啊，喺启德新发展区咧，都会有个新起嘅新急症医院啦。咁呢个就会系嗰个计划入边咧规模最大嘅新急症医院嚟嘅。 点解会同今次嘅讨论系有关系呢？因为见到咧，立法会喺审批呢个拨款嘅时候咧，就有议员关注到啊，圣母医院咧嚟紧嘅重建咧就唔会咧系新设咧急症嘅服务啊，咁而令到咧该区嘅市民如果佢哋系叫救伤车嘅话咧，就系咧要送到去更加远嘅医院嗰度去就医，需时咧系半个钟头至40分钟啊。咁就呢啲议员咧就认为政府咧冇把握到或医管局方面咧系冇把握到扩建嘅机会咧，去到完善该区嘅一个急症服务啊。咁所以到底喺黄大仙区嘅居民听到圣母医院嘅重建嚟讲，应该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咁但系对于今次呢一个重建方面嘅计划或者嗰个构思，又系咪有觉得可以做得更好嘅地方咧？嗱，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啦。林志恩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咧都请嚟提出呢个关注嘅议员同我哋倾下。 好， 电话旁边咧。请嚟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啊，杨永杰议员你好，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啊， 你嘅关注咧就系圣母医院咧嚟紧系冇提供呢一个急症嘅服务啦。不过我见到咧局方喺回应嘅时候咧，其实就提到话原来咧要设立一个急症医院咧，就唔系话有个急症室咁简单噶，要有咧即系相关嘅专科，譬如系脑外科啊、急症嘅手术室啊等等，就唔认为咧现时喺圣母医院嘅喺佢嘅地方同埋硬件限制之下咧，可以做到呢个配套。你自己点睇政府对于你嘅关注嘅回应？ 首先政府所讲嗰个咧，其实都系事实嚟嘅。咁啊，以按照而家圣母医院嘅地理位置啦，同埋面积啦， 如果要做一個急症醫院呢，或者提供急症服務呢，是有困難的，但其實不是說做不到的。咁喺聖母醫院附近呢，其實喺過去九龍即係黃大仙區議會都有討論，係咪可以將聖母醫院附近一啲嘅設施可以劃為一個重建嘅用途呢？咁將部分嘅院舍搬去地角或者換地嘅方式呢，去增加個面積，去做一個急症嘅醫院，或者會唔會將聖母醫院嘅擴建同埋黃大仙醫院，即係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嘅擴建，變成一個醫院群，而提供更加多的服務，而達到一個急症服務呢？即如果局方或醫管局肯去諗呢，其實是可以提供到服務的。但是 so far 到這一刻，我們黃大仙區居民40萬的居民從十幾年開始喊這個議題，但到這一刻正正就有擴建，即聖母醫院擴建這個契機，而局方亦無視我們居民的訴求，我是非常之感到失望的。 嗯，我留意到咧，食卫局佢仲有另一个解释咧，就系佢将成个九龙中联网视为一个群体去睇啦。咁佢咧就认为，即系圣母医院嘅定位应该系一啲所谓叫基层医疗啊，吓，即系所谓叫社区医院嘅角色啦。咁就主要做门诊同埋一啲非紧急嘅临床服务。咁然后咧，佢就将个新启德发展区咧嘅新急症医院咧就专门系做急症嘅。咁你点样睇呢个分工啊？ 其實局方咧，佢係即係偷換概念嘅。 嗯， 即係如果大家知道啟德醫院咧嘅興建咧，其實變相係 QE 咧就係、是、要刪咗佢嘅。 嗯， 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而啟德醫院比QE 咧係多咗200多张床位，但係成個啟德發展區係多咗成100,000人口，根本上成個啟德醫院而應付成個九龍城區啟德區都唔夠服務。咁你話啊，將黃大仙嘅服務去到啟德醫院呢，其實我覺得係呃人嘅。而家成個觀塘嗰邊啊，聯合嗰邊已經投訴啦，好多議員都投訴話：喂，而家聯合醫院都爆曬燈㗎啦，你黃大仙仲要搬過去聯合嗰邊，佢哋已經個急症服務已經需求非常之大，係咪呢一刻即係政府係都要真係要詳細去諗諗，係咪真係要喺黃大仙區開一個急症服務呢，咁先應付到居民嘅訴求。另一個啟德醫院的交通呢是非常之惡劣的，即大家如果有留意在區議會的辯論啦，各方面啦，你都知道啟德醫院的位置呢非常之不理想，整個海濱道經常塞車，無論你是從Megabox 那邊九龍灣那邊過去又好啦，亦是或者在觀塘那邊過去啦，根本上就塞爆，所以呢本身可能你去 QE 30到40分钟，如果你去將來的啟德醫院，其實分分鐘超過40分鐘。 其實你提出希望聖母醫院的重建可以有急症服務這件事呢，就是指導，因為黃大仙區本身有40萬名的居民，所以是如果他們要使用急症服務的話，就要去比較遠的醫院，需要的救護車送達的時間就比較長一些。其實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區內服務的經驗，或者對於居民對於急症服務方面的意見，其實具體他們是面對一個什麼情況，都跟聽眾講一下呢。 現在黃大仙區呢，如果要有急症服務呢，它是得可以去油尖旺區的 QE， 即是伊麗莎白或者廣華，或者呢去觀塘的聯合醫院。咁你知道去 QE 呢，中間要行差唔到北啊紅磡隧道出口嗰度呢，經常返工放工時間係塞硬車。咁居民如果要 call 急症服務，即係要去 call 白車要去呢，即係分分鐘就因為塞車嘅時候呢係有出現危機嘅。所以居民呢就希望呢就唔需要跨區就醫，可以就近就醫，咁樣呢有機會呢喺急症服務或 call 白車嘅時候呢可以執返條命。而家係非常之牙煙嘅，即係每次 call 白車遇一遇塞車咧，成40分鐘先去到 QE， 好多街坊咧有陣時都同我哋投訴，分分鐘真係冇咗條命。 就住呢一個聖母醫院重建計劃咧，其實就上個禮拜立法會就開過會啦。咁你係提出一個即係所謂叫做佢冇增加嗰個急症服務嘅問題。咁但係除咗你之外咧，其他議員咧對於呢個議題有啲咩睇法咧？ 其實大家都有好大部分嘅議員咧，都支持咧，就喺黃大仙區裏面咧，都設立一個急症服務嘅。咁但係當然有部分議員啦，都對聖母醫院重建咧，佢哋係支持，因為的確 在整個聖母醫院現在的設施呢其實都是不足以應付現在的需求、 嗯、 這個我們都理解的，但是現在的關注點就是回到來到底我們利用這個契機去設立的急症服務還是純粹、啊、繼續無視這個急症服務，然後呢就、啊、給他就、啊、增加了一、啊、upgrade 了一些設施就算呢，即我覺得即正如我們黃大仙居民即講、啊、黃大仙急症服務已經講了成十幾年了，咁其實呢一刻應該係要重新去檢視啦。即使你話啊，聖母醫院做唔到急症服務，但局方都應該承諾，喂，係咪喺黃大仙醫院即係隔離嘅啫，擴建嘅時候係咪可以諗下有急症服務呢？因為黃大仙醫院隔離咧就係、是鑽石山配水庫，而家都傾緊搬遷鑽石山配水庫，佢會騰出一大片嘅土地出嚟，呢、這個就係契機去做一個急症嘅服務咯。 嗯，嗱，而家嘅重建方案咧，都可以话系已成定局啦。即系局方对于系咪喺圣母医院嗰度去做一个急症即系急症服务咧，似乎都已经喺议会入边咧叫做俾咗个解释。咁对于今次嘅重建咧，亦都仲有另一啲嘅关注，想同你一拼过倾埋嘅。嗱，佢哋嘅行政总监就提出咧，喺人手方面咧，现时呢间医院咧就有600至700名嘅医护，相信重建之后咧，人手就要相应增加一倍。我记得咧早前立法会有啲委员会讨论公立医院个人手流失问题嘅时候咧，都已经讲到话啊，而家即系要留住啲医护。护嘅人手咧系相当之困难，咁嚟紧我哋重要圣母医院嗰度咧喺重建之后咧，希望去加人手啊，点样样睇医护人手挽留个力度啊，同埋人手不足个问题咧？ 其实即系而家我哋见到咧，成个香港嘅医疗系统咧，医生同埋护士个人手不足咧系非常之突出嘅问题嚟嘅，所以正如喺立法会喺之前咧都通过咗一个条例啦，引进海外医生啦，咁我相信。即係透過呢、這個計劃咧，其實可以解決到我哋部分專科醫生不足嘅問題嘅。咁當然護士嘅人手咧，其實我哋都理解係緊張嘅。咁我覺得就係應該係增加我哋嘅學額啦，增加培訓啦，咁去增加相應嘅人手去提供個服務。因為香港佢本身成個醫療改革咧，醫療系統咧，佢都係有好著重培訓啦，同埋未來嘅醫護嘅人手嘅發展嘅。咁我相信。即喺個條引進海外醫生啦，同埋本地嘅培訓咧，我相信係可以解決到現時嘅問題嘅。當然都要啲時間咯。 其實咧，我哋睇翻嗰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嘅初心咧，即係其實除咗啲硬件上面嘅改善咧，其實佢嗰個另一個目的都係想改善成個病人嘅流程嘅。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喺聖母醫院重建計劃入邊咧，除咗啲硬件上面嘅設施係會改進，你期望嗰、那個醫院嘅流程可以有啲乜嘢改善空間？ 仲有一分鐘左右。 仲有啦，就包括希望喺嗰、那個軟件上面啦，就包括設立24小時嘅門診服務啦，呢、這個都係可以解決部分即係黃大仙區民嘅訴求啦。 好啊，唔該曬你啊，楊永傑，我哋先同你傾到呢度啊，多謝你。楊永傑咧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黃大仙區嘅居民你哋對於聖母醫院咧嚟緊就會係重建啦，呢一個嘅重建工程咧預計會喺今年嘅第四季動工，並且咧係喺2027年啟用啊。到時咧佢哋嘅目標咧係非緊急服務嘅輪候時間咧係有望縮減一半，但係咧對於議員話咧要增設呢一個急症室服務咧，暫時係冇回应噶，你哋点睇咧？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影響170,000公務員薪酬調整的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公布，在扣除遞增薪額後，高層公務員的薪酬趨勢淨指標是 7.26%， 中層 4.55%， 低層 2.04%。 翻查資料，今次的高層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創回歸以來的新高。 华园会会长李葵燕话：调查结果参考价值不大，下周向政府提交调整建议，强调追回通胀并不等于加人工，只是弥补购买力。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廷就期望政府如数加薪。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将全盘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政府财政以及公务员士气等再作决定。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港如果改动防疫措施，会考虑一篮子指标，不是单体确诊数字。虽然目前每日确诊数字胶着在大约300宗，但是医院方面的指标，本地个案情况稳定，当局会留意病毒株有否变异。徐乐坚说，明白市民过去两年在疫情下面对很大压力，社交距离措施带来不便，当看到个案上升时，市民会担心措施再度收紧，因此赶结婚、赶食饭等。他重申，政府会平衡市民需要及控疫需要，市民无需过分担忧，不必争取一星期内聚会食饭，可以照常安排工作聚会，但最重要自己及呼吁身边的人接种疫苗，做好个人卫生，一旦有病征不要去人多的地方。直至周日的过去一个礼拜，卫生署接获28宗涉及曾经接种新冠疫苗人士的异常事件报告，包括3宗青少年打针后出现怀疑心肌炎或心包炎的报告，涉及一名11岁男童及2名15岁少年，他们在接种伏必泰疫苗后2至4日内出现胸痛，情况稳定。另外，直至周日的过去一个礼拜，当局接获2宗曾经在离世前14日内接种新冠疫苗的死亡报告，分别是一名71岁女子及一名92岁女子，没有临床证据显示个案由疫苗引起。一名原本要在家中强制检疫14日的48岁男子，因为违反强制检疫令，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3个礼拜，缓刑15个月。直至今日，共有232人已经因为违反检疫令被法庭定罪，被判即时监禁最多14个星期或罚款最高15000元不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浸会桥面较早前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快线继续系封闭噶。咁而家慢线虽然可以通车，咁但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一路排到近太子道西桥面。就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浸会桥面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快线封闭，龙尾去到近太子道西。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黄子晴。 我觉得阅读是 当全世界和我绝交剩低的唯一朋友。 我觉得阅读是什么呢？是我的终身伴侣。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黄子晴和你一起翻阅好书。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 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十二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莫向晚担心三个月的封闭期耽误细佬莫晓晨的学业，要求他退赛 Dream Star 综艺节目。身为经理人的莫向晚深知呢一行竞争太残酷，究竟细佬莫晓晨肯退赛定系坚持己见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继续节目之前，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坚尼地城西环村的西院台、观塘安泰村的景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地落楼检测。林子欣，来到最后一节的自由风，自由风就想跟大家讲一讲关于起底的问题。其实呢，自从去年修订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之后，其实起底现在是刑事化的。新的条例生效了之后，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就曾经向立法会报告她的工作情况。在去年呢，公署是发现了842宗起底相关的个案，并且就着其中的25宗是展开调查，在同警方的联合行动里面是拉了6人，另外有66个案是正在进行调查中。原本认为应该有了新条例之后，这个起底的问题是得以压止了，不过就有一些报道指出，其实有个别的平台对于私隐专员要求他们去移除一些涉及起底的信息，那个回应率和那个回应的速度就未如理想，甚至可能是叫做这头去移除完相关的资讯很快又出现回，所以见到专员都在立法会会议上面讲到，考虑会就着屡次上载起底资料的平台设立一个黑名单。 是啊，而且呢，即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亦都即消息指他就考虑着呢，即会不会使用一个所谓叫终极的手段呢，就是用这个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66L 条所赋予的权力呢，就停止或者限制市民连接有关应用程式的发布信息，甚至要求这些下载程式的平台是删除了我们刚才说，其实主要我们是说 Telegram 这个的应用程式。如果删除了之后，其实现在已经下载了 Telegram 的听众就不能够再用了，而未来的用家也都不能够再下载这个应用程式。但是讲到要用一个这么严厉的手段的话，当然我们会想即两个角度，一就是一个技术上面问题，即是说技术上面你要去封锁一个网上的平台是做不做到的呢？第二呢，就是对于香港的资讯自由呢，即会造成几大影响呢？那两个角度今天我们都可以谈一谈的。 当然了，今次私隐专员针对的平台是不是 Telegram 呢，这个方面呢，他们是未有一个具体的证实的。而刚才讲到说，现在政府是研究着是不是引用相关的条例呢，去到停止或者限制市民使用 Telegram 这个应用程式呢，都是一些报章呢引述消息呢去做的一些报道来的。不过呢，已经见到很多科技界的人士呢就是指出呢，其实在个技术上面呢，即刚才林子欣你提到，是不是可以封锁到这个通讯平台呢，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曾經咧係有政府咧嘗試過咁樣做，唔單止失敗，而且咧仲出現一個咧殃及池魚啊，誤種富居嘅情況。 係啊，因為俄羅斯政府咧喺2018年嘅時候咧都嘗試制裁呢個 Telegram 啦，咁佢期間咧俄羅斯政府就封鎖咗超過100萬個嘅 IP address， 咁但係咧就唔能夠全面封鎖到 Telegram， 因為個原因咧就係呢啲平台咧通常佢個 IP 地址係可以不停地轉嘅，咁所以就出現頭先高科係講個情況咧，就喺個制裁過程入邊咧就出現咗一個誤種富居嘅問題啦，就係導致咗一啲咧其他嘅網站都瀏覽唔到啦，咁就結果咧即係俄羅斯就要放棄制裁嘅。咁除此之外咧，頭先我哋提到嗰個對於香港資訊自由造成嘅影響咧，就係、是、因為有呢個咁嘅消息傳咗出嚟之後咧，其實都有啲市民擔心，即係如果有其他嘅一啲海外平台，即係都出現咗一啲類似嘅起底情況，而嗰間公司又唔肯移除信息嘅話咧，咁會唔會影響到即係市民去選擇呢啲應用程式嘅時候嘅空間咧？咁樣，咁呢個都係另一個擔憂嚟嘅。 其實咧Telegram 呢一個應用程式咧，入邊咧有好多嘅頻道咧，或者咧群組嘅，咁其實你話涉及到起底，可能就係即係一啲個別嘅群組啦。咁但係由於見到一啲資訊科技大界都反映 Telegram 嘅最大嘅長處咧，就係佢可以組成啊成員數目相當大嘅群組，譬如咧可以創建咧有200,000名成員嘅聊天群組，佢哋咧可以喺入邊共享一啲嗰、那個文件檔案嘅 size 比較大嘅一啲視頻啦，甚至咧係可以針對一啲特定嘅任務咧設置一啲小程式，咁所以與其話係即係分享一啲犯法嘅起底資訊咧，我見到其實有更多市民咧係用呢啲嘅渠道咧嚟，譬如做團購啊，做追星啊，做一啲即係交換交通消息同埋資訊等等嘅平台。咁所以話，如果封鎖一個咁樣樣嘅應用程式，會唔會影響到市民啊獲得資訊嘅渠道同埋自由咧？呢、這個都值得大家留意啊。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有留意到今次啊，关于起底问题嘅听众，又或者你自己咧觉得应唔应该就住一啲屡去到发布起底信息而又唔移除嘅平台进行更加严厉嘅监管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一位资讯科技业界嘅人士同我哋一齐倾。电话旁边咧有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嘅召集人黄浩华。黄浩华你好。 Hello， 你好。 黄浩华，不如请你先在技术上面跟我们去解构一下，其实如果要不给大家看一些涉及起底资料的频道其实可不可行呢？即不是说禁晒整个应用程式，只是去禁止一些特定传播这些资讯的频道，其实行不行 呢？要看个技术成分的，因为坦白说我想以往市民有經驗接觸到禁網呢件事，可能係啲獨立嘅單方面嘅網站啦。咁呢個時候比較方便去處，對於佢哋嚟講方便容易啲處理嘅就係、是、我只要知道個網站嘅特定地址嘅話咧，咁樣相對嚟講就可以叫翻相對應，譬如話依、這個我哋所謂嘅網絡服務供應商啦，就做翻相對應動作，就相對嚟講易處理嘅。咁但係 Telegram 呢個 case 咧，我諗大家都會明白到嘅就係、是、始終喺 Telegram 呢個軟件裏邊涉及到嘅唔同嘅雲端電腦啦。同埋過往歷史裏面俄羅斯去嘗試去禁制佢嘅時候，嗰都有個失敗經驗喺度，所以啲難嘅。咁你話如果去到就係去禁止某啲渠道嘅話，其實都有一定嘅難度嘅，因為除咗睇嘅就係Telegram 本身佢哋嗰個聯絡各方面啦，同埋佢哋嗰個依、這個內容嘅措施之外咧，其實都會有個佢哋都會保障翻用戶，就係、是、譬如話。有一啲基本上嘅密碼操作啊，又或者係多重認證啊，令到第三方其實比較難去登錄翻佢哋帳號，又或者係強行去移除嗰啲內容嘅。咁相對嚟講，所以相對嚟講就係話如果要喺 Telegram 裏面某啲渠道或者係一啲帳號裏面移除某啲特定內容咧，依、這個都有一定嘅難度嘅。 嗯。嗱，關於呢個即係封鎖 Telegram 呢個消息啦，咁就有一啲網民咧都有啲反應嘅，譬如佢就會話，其實都可以繼續用翻 VPN 去登入啦，又或者其實而家有一啲起底資料咧，都可能係放咗上去，譬如區塊鏈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如果我哋想講話即係封鎖 Telegram， 其實嗰個作用有幾大咧？即係為咗要去杜絕嗰啲嘅起底嘅信息嘅話。 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問題嚟嘅，因為已經唔單單涉及就係一啲網絡嘅基本知識，譬如話係一啲會唔會防火牆啦，又或者係一啲呢啲電腦位置嘅問題，已經講緊係究竟喺呢個市場上，又或者喺一個網絡世界裏面有幾多唔同嘅軟件。因為我諗有啲網民都講得啱嘅，就係譬如話，假設你真係去 block 咗 Telegram 嘅話，或者禁制 Telegram 嘅話，咁其實如果一班人佢要做起底嘅話，咁當然呢個行為係唔理想啦。要強調翻嘅就係、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係可以用其他軟件去代替嘅，包括可能大家會用緊嘅，就算係 Facebook 又好啦，又或者係一啲譬如話係 Signal 啊，又或者甚至係其他網絡平台啊，其實都有可能嘅。咁會唔會導致到個情況就係你打擊唔到起底之餘，又剝削咗市民嘅選擇權，但係令到呢、這個起底嘅行為其實係冇遏止到嘅咧，我諗會變咗就係一個傷到市民嘅基本自由，但係又控制唔到情況嘅局面咯。 嗯，其實講到關於起底嘅問題咧，佢係一個刑事嘅問題啦。不過而家私隱專員嗰個處理方法咧，就係、是、佢會去信咧呢啲相關嘅平台，要求咧將呢啲消息去到移除。其實咧見到過往咧嗰、那個響應或者個回應率咧，其實都高嘅。不過咧有一啲消息嘅報道咧就講到話 Telegram 咧嘅回應嘅正面回應數目咧正係逐漸減少。咁如果我哋面對嘅問題就係、是、起底嘅刑事問題的確係存在。咁但係我哋去信俾呢啲平台又不獲回應，而頭先討論到嘅譬如一啲封鎖嘅行動，其實亦都係治標不治本嘅時候，我哋可以點樣去處理呢啲起底嘅問題咧？ 我諗坦白講，呢個都真係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處理到技術問題嘅，因為譬如話始終 Telegram 又或者其他軟件啦，甚至可能有啲朋友講嘅暗網啦，其實都係啲比較難處理嘅工作嚟嘅。咁但係都要強調嘅就係要真係攞翻個平衡咯。咁如果你用一個鑑操嚟或者一個強行去令到市民上唔到 Telegram 都係處理唔到問題嘅話，咁要去諗一啲方法咯，又或者係會唔會去真係去去嘗試其他途徑，我諗呢個市政府係要去做一啲研究嘅。咁但係你話如果我冇其他方法，我就冒冒然去禁制 Telegram 啦。咁其實件事都係冇一個好嘅效果嘅。 嗯，頭先提到咧，即係公署都有加緊要求 Telegram 去移除嗰啲所謂叫起底嘅信息啦。但係據你嘅理解咧，譬如 Telegram 呢類公司咧，即係佢唔願意去刪除呢啲信息嘅原因會係乜嘢咧？ 我諗要好睇翻實際上私隱專員公署講嘅內容，究竟佢哋個報告點樣同佢 Telegram 溝通啦？因為咁當然唔係話質疑佢哋嗰方面嘅專業啦，咁但係都要俾市民或者大眾理解翻嘅時候，哦，原來喺你認為一啲公司唔合作嘅時候，究竟背後所謂嘅溝通係乜嘢啊？會唔會係純粹可能係揾錯人啦，或者係一啲聯絡方法有問題啊？定還是真係聯絡咗好多次都揾唔到嗰個人啦？因為坦白講嘅就係可能一啲群組，譬如話佢唔係成日去營運嘅時候，可能真係嗰個管理員都唔係好應信息嘅喎。咁所以其實有個咁嘅難度喺度嘅，真係。 嗯，黃浩華，你頭先咧都有提到關於俄羅斯嘅例子啦。嗱，其實佢哋嘗試喺個技術上面做成個應用程式嘅封鎖，但系咧就出現一啲誤中富居嘅情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即系點解會即系喺個技術上面最尾係好難做，或者甚至係做唔到咧？咁同埋以你嘅了解，咁譬如俄羅斯佢現時係採取啲乜嘢嘢嘅方法去到做翻相關想對 Telegram 做嘅監管咧？ 嗱，依個就好問題嚟，因為坦白講，以我理解，俄羅斯最尾嗰個禁制或者係佢嘅行動，亦都最尾係不了了之嘅。 Okay. 因為當時係講緊嘅就係佢哋做一個好極端嘅行為，就係嘗試去封鎖大概180万咁多個 IP， 你大概就係一個 IP 定一部電腦咁，其實係個規模都好大下嘅。咁但係適不其反嘅就係會導致到一啲譬如話佢哋係一啲喺雲端嘅電腦，例如講緊 AWS 啦，或者大家聽過 Google Cloud 啦，其實嗰啲電腦除咗 Telegram 之外，仲有其他程式嘅，講緊係譬如遊戲啊，或者係一啲譬如一啲係手提電話程式都有關嘅伺服器喺嗰度嘅。咁所以 當一個咁大規模嘅咁大嘢發生咗嘅時候，會令到嗰啲唔係好關 Telegram 事，但係又同日常生活緊扣嘅程式都會受影響嘅，所以就會令到當時啲人就會去係叫苦連天，因為其實譬如我無端用緊個程式，因為呢個咁大行動之後上咗之後就會有啲咁嘅庫房喺度。咁而事實上，以我理解嘅，因為其實佢有唔同嘅法律行動，又或者禁制行動之後，佢哋都冇一個完結到嘅方法，咁所以最後就連個禁制令都取消埋嘅。 嗯，但係有另一方面嘅意見咧，就係即係有啲人會認為，就算真係封鎖咗 Telegram 咧，其實個影響都係有限嘅，因為首先佢商用嗰、那個那個程度比較少啦，同埋其實我哋仲有第二啲選擇噶嘛，即係仲有 WhatsApp 呢類嘅通訊軟件啦。你點睇呢方面嘅意見咧？ 嗱，我覺得要分開兩件事嘅，就係睇落 Telegram 喺一啲好商業機構裏邊啊，未必係咁多人用啦。咁但係要留意翻一件事，就係先從香港市民嘅選擇權出發嘅話，其實當你掹咗一隻軟件嘅話，即使可能不是第一多人用，其實個選擇少了，或者是有一些操作上令到市民用不到的時候，已經是一個自由上的傷害來了，第一了。第二就是剛才講到一個，如果他要做一個鑑操來的封鎖行動的話，就會令到一些不是 Telegram 但是跟商業運作有關的電腦都會受影響的。所以你說在 Telegram 是不是直接跟這個商業運動商業活動未必有一個好日常嘅應用，等唔等於封鎖 Telegram 對呢個商業行為冇影響呢？其實係兩個問題嚟嘅。 嗯，同埋其實除咗商業行為之外咧，我見到亦都有一啲網民就討論到，即係 Telegram 嘅好處係可以組成一啲成員數目好大嘅群組啦。咁所以佢哋喺上面咧都係活用呢一個嘅平台咧，就做咗好多好大型嘅聊天嘅群組。咁咧喺入邊咧係分享一啲嘅資訊。咁所以冇咗呢一個平台之後，係咪都會好影響呢一班用家？抑或其實市場上面都仲有其他嘅選擇俾佢哋去做呢一啲咁大型嘅資訊分享嘅渠道或者平台咧？ 我諗辦法唔係話冇嘅，咁但係始終少咗一個咁多人用緊嘅選擇嘅時候，咁佢要被迫放棄嘅話，其實係一個適應嘅過程，同埋要去揾其他工具嘅時候，對佢嚟講痛苦嘅，因為譬如話，可能大家會講嘅係一啲可能應援團或者群組嘅時候，講緊唔係起底群組啦。咁佢哋因為 Telegram 轉去其他工具嘅時候，會令到佢哋嘅客户群啊，又或者用户群會有個轉移嘅過程噶嘛。咁呢個時候可能變相就係令到佢哋群組會有個縮減人數嘅可能性發生嘅。咁所以對佢嚟講都唔係咁理想嘅。咁你話始終係咪有冇工具代替？其實肯定有嘅，咁但係究竟要用幾多工具代替，又或者嗰個工具係咪咁成熟嘅時候，亦都會影響到佢哋平時嘅日常生活咯。 嗯，除了會影響到市民之外，即是另一個角度當然是用那個科技公司的角度看，即是你認為會即科技公司假如即真的我們公署真的封鎖了 Telegram， 對於那些科技公司是看香港市場的時候，那個看法會有什麼轉變？ 我想短期內你未必會見到一個很明顯的舉動，因為就算說起底法啱啱話就嚟生效，或者將會去立法會審議通過嘅時候，都會有唔同嘅渠道出聲，就係有唔同意見啦。咁當然就唔會話即時去撤離個市場啦。咁但係長期裏面你會見到喺唔同科技政策，就算喺今次 Telegram 裏面都會有個落差或者分歧嘅時候，咁你就會見到嘅就係長遠嚟講會唔會不論係一啲外國嘅科技巨企啊，又或者是一些想進駐香港市場的科技的初創公司的時候，會不會因為這些政策的不適當，又或者是一些無所適從的地方，會令到他們的信心減卻呢？這個不排除。 講到這裡呢，或者我再呼籲一下聽眾，對於呢今次私隱專員公署是針對起底問題的嘅問題上面咧，係考慮設立咧一個嘅黑名單，並且咧對於有消息咧，有報道咧係引述消息講到咧係可能會引用法例咧去禁制 Telegram， 大家有啲咩睇法咧？歡迎你哋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我咧都要補充一下咧，私隱公署咧係就住傳媒查詢嘅回應啦，佢哋就提到咧唔會就住個別嘅個案嘅執法行動咧作出評論，而私 隱公署咧係會視乎有關嘅起底信息嘅數量啦、頻密性啦，採取適當嘅執法行動，打擊非法起底嘅行為，同埋減低咧對受害人嘅傷害嘅。嗱，傾到呢度，不如我又請教一下黃浩華，因為起底嘅問題就一定唔係即係香港獨有啦、嗯。其實喺外地其他地方嘅經驗，譬如歐美呢啲對於個人資料啊、私隱啊都相當之重視，同埋係要有保障嘅地區同埋國家嚟講，佢哋係採用啲乜嘢嘅方法去處理呢啲網絡起底啊，或者係散佈個人資料嘅行為咧？ 我諗要睇翻部分國家嘅，因為其實有啲地區就可能會有起底法，有啲地方就未有嘅。咁除咗如果冇起底法嘅話，會唔會係一啲誹謗啊，或者做到個人傷害嘅時候，佢哋都會有本身原定嘅法律去懲罰一啲犯罪嘅人士。因為坦白講就起底嗰、那個喺香港嘅法律嚟講，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係比較含糊啦。咁但係其實本身可能有啲誹謗啦，又或者係其他啲做到個人傷害嘅法律，其實本身在不同的國家已經有，所以如果沒有起底法，國家就會嘗試從這些途徑 去執法啦。但是當然都要去講一件事，就是起底當然是會傷害因為用個人資料是傷害一些不論是任何職業的人的生命安全，又或者是一些心理壓力啦。但是問題就是說除了今時今日起底裏面，其實很多時大公司的資料洩漏事故的時候，很多時我們的個人資料逐啲講句係會凍過水嘅，咁喺呢啲時候，私隱專員公署會唔會係時候都要追趕翻外地嗰啲慣例嚟令到香港市民嘅個人資料受到保障咯？我諗佢都要去學習或者去嘗試去有啲進步嘅地方咯。 嗯，同埋頭先提到咧，如果真係要封鎖成個應用程式，其實會有一啲副作用啦，即係可能影響到第二啲嘅網頁嘅瀏覽。咁你嘅建議，除咗封鎖之外，有冇一啲更加好嘅處理方法咧？ 我想 Telegram 呢個 case 係真係有啲特別，要真係要大家商榷好嘅，因為事實上唔係隻隻軟件都話會比較容易封鎖或者係去將部分內容下架嘅。咁但係我都要強調翻嘅就係係咪咁就會代表可以有個合理性，就係一刀切令到市民冇得用，又或者係令到一啲無辜嘅網站受到牽連咧？我相信呢個要攞翻個平衡，同埋坦白講嘅就係就算你真係可以令到 Telegram 去承受啲後果下，譬如可能真係你都要犧牲一啲無辜嘅網站嚟令到 Telegram 去到下架或者係受封禁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係咪等於嗰個起底會停止呢？咁如果唔係嘅時候，係咪要諗翻嘅就係封鎖 Telegram 呢個係咪真係一個咁好嘅決定咯？ 嗯，其實我哋都再要重申啦，即係今次講話係咪會引用法例去到封鎖，即係 Telegram 都係一啲報道引述消息嘅指出啦。就住香港整體嗰個起底嘅問題咧，其實見到私隱專員引述嗰個數字咧，都可以話係幾龐大，因為佢哋即係見到成800多宗嘅呢啲調查咁樣樣，或者投訴咁樣樣。其實除咗 Telegram 之外，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在香港的其他平台上面那個起底問題又那個情況是怎樣呢？還有他們管理的時候去到移除這些資訊的積極性是怎樣呢？因為都是回到尾的問題，就是資訊科技界對於封鎖這個做法很有保留的時候，但是始終起底真的會對一些人士是造成傷害的，我們可以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呢，今時今日嗰個資訊流通呢，其實真係有啲難度。咁當然就始終除咗一啲網站入去打擊佢，又或者係一啲做相對行動嘅時候，市民都要保護返自己嘅資料啦。因為今時今日不論係起底又好，或者個人資料洩漏事故都好嚴重㗎啦，其實係咁，所以無論邊個原因都好，都要市民就去提高警覺嚟保障自己資料唔會俾一啲唔關事嘅人。咁樣你問我嘅話，其實除了 Telegram 呢，坦白講，其實 Facebook 又好，或者啲社交媒體，甚至係你見到平時日常生活搭巴士都好，甚至係啲街道都好，其實都會有唔同地方會貼住啲個人資料，甚至有啲真係會同起底有關嘅。咁所以你單純問我哋嘅話，其實就會反思問題，就係會唔會係因為 Telegram 你相對嚟講會入去一啲渠道或者係一啲頻道易啲，所以覺得嗰個起底在 Telegram 特別嚴重，定還是其實這個問題不嬲在不同渠道都有的呢？我相信就是 這個問題就是其實不止 Telegram，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你見 Facebook 又好，你見可能其他網上論壇都好，都有咁嘅問題嘅。咁所以單純打啲 Telegram 未必阻止到阻止到件事發生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黃浩華，先同你傾到呢度，拜拜。黃浩華是香港互聯網協會開放數據小組的召集人，節目時間夠，拜拜。